汉书卷39，萧何曹参传第9。萧何沛人也，以文无害为沛主立院。高祖为布衣时，朔以立事护高祖。高祖为亭长，常诱之。高祖以吏摇咸阳，吏皆送奉钱3，何独以5。秦御史监郡者，与从事辨之。何乃起泗水族史事。第1，秦御史欲入言征何，何故请，得无行。即高祖起为沛公，何尝为成都市。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征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。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据知天下恶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处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图书也。初，诸侯相与曰，先入关破秦者望其地。沛公既先定秦，项羽后至，与攻沛公。沛公谢之得解。羽遂屠烧咸阳，与范增谋曰，巴蜀道险，秦之千民皆居蜀，乃曰，蜀汉亦关中地也，故立沛公为汉王，而三分关中地，望秦降将以拒汉王。汉王怒，欲谋攻项羽，周勃、灌婴、樊哙皆劝之。何见之曰，虽望汉中之恶，不由欲于死乎？汉王曰，何谓乃死也？何曰，今众俘虏，百战百败，不死何为？周书曰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语曰天汉，其称甚美。夫能屈于一人之下，而身于万乘之上者，汤武是也。臣愿大王望汉中，养其民以至贤人，收用巴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汉王曰，善。乃遂救国，以何为丞相。何进韩信，汉王以为大将军，遂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，语在信传。何以丞相留收巴蜀，镇抚预告，使己军时。汉2年，汉王与诸侯基础，何守关中，使太子至溧阳，违令约束，立宗庙社稷，公事献议，折奏，尚可许以从事。即不及奏，则以便宜施行，上来以闻。季户转曹己军，汉王朔失军遁去，何长兴关中卒，折补缺，赏以此专主任何关中事。汉3年，与项羽相聚荆所间，赏朔时使劳苦丞相。报声为何曰，今王曝衣露盖，朔劳苦君者，有疑君心。谓君计，莫若遣君子孙昆弟，能生兵者，悉益君所，上亦信君。 于是和从其计，汉王大悦。汉五年，以杀项羽，即皇帝位，论功行封，群臣争功，遂于不绝。上以和功最盛，先封为赞侯，食邑八千户。功臣皆曰：“臣等身披坚执兵，多者百余战，少者数十合，攻城略地，大小各有疵。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，徒持文墨议论，不战，故居臣等上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诸君之列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之列狗乎？曰：“知之。”上曰：“夫列追杀兽者，狗也，而发纵指示兽畜者，人也。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，攻狗也。至如萧何，发纵指示攻人也。且诸君独以身从我，多者三两人，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，功不可忘也。”群臣后皆莫敢言。列侯必以受封，走位次，皆曰：“平阳侯曹参身背七十疮，攻城略地，功最多，以第一。上以挠功臣多封合，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，然心欲合第一。关内侯鄂丘实为业者，进曰：‘群臣亦皆恶。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此特一时之事。夫上与楚相距五岁，失君王众，跳身遁者硕矣。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，非上所诏令诏，而数万众会上伐举者硕矣。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，均无献粮。萧何转曹关中，几时不伐？陛下虽朔王山东，萧何常权关中待陛下，此万世功也。今虽无曹参等百数，何缺于汉？汉得之，不必待以权。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？萧何当第一，曹参次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令何第一，次代见履上殿，入朝不屈。上曰：“吾闻进贤受上赏，萧何功虽高，待鄂君乃得名。”于是因鄂丘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，封为安平侯。是日，西封和父母兄弟十余人，皆食邑，乃一封和二千户。以常遥咸阳时，和送我独营前二也。陈希凡上自将至邯郸，而韩信谋反关中，吕后用何计诛信，与在信传。上以闻诛信，时使拜丞相为相国，一封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尉，诸君皆贺。少平独调。少平者，故秦东陵侯，秦破为布衣， 贫，种瓜长安城东，瓜美，故是谓东陵瓜，从少平时也。平谓何曰：或自此时矣，上铺露于外，而君守于内，非披矢时之难，而亦君封至位者。以今者怀因心反于中，有疑君心。夫至位为君，非以宠君也。愿君让封勿受，昔以加私财左君，何从其计？上月其秋，情不反，赏自降击之。朔时使问相国何为，曰：为上在君，夫寻民百姓，昔所有左君，如陈豨时。客又说何曰：君灭族不久矣，夫君未为相国，功第一，不可复加。然君初入关，本得百姓心，十余年矣，皆复君，上复孜孜得民和。上所谓朔问君，为君轻动关中，今君胡不多买田地，见世代以自污，上心必安。于是何从其计？上乃大悦。上罢不君归，民道遮行。尚书言相国，抢贱买民田宅数千人。上至何业，上笑曰：今相国乃利民，民所上书皆以与和。曰：君自谢民。后何为民请曰：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夺空地，弃愿令民得入田，无收稿为授食。上大怒曰：相国多受古人财物，未请无怨。乃下河廷尉谢系之。数日，王卫尉侍前问曰：相国胡大罪，陛下系之报也。上曰：吾闻李斯向秦皇帝，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与。今相国多受古树金，未请无怨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王卫尉曰：夫执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是也。陛下奈何乃宜相国受古人钱乎？且陛下据楚数岁，臣昔情不反时，陛下自降王，当世时相国守关中，关中摇足，则关西非陛下有也。相国不以此时为利，乃利古人之今乎？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，夫李斯之分过，有何足法哉？陛下何以宰相之前也？上不义。是日，使使持节射出河，河年老，素恭谨，图显入谢。上曰：相国休矣，相国为民请无怨不许，我不过为桀纣主，而相国为贤相，吾故系相国，欲令百姓闻无过。高祖崩，何是惠帝，何病，上亲自临事何疾，因问曰： 君及百岁后，谁可代君？”对曰：“知臣莫如主。”帝曰：“曹参何如？”何顿首曰：“帝得之矣，何死不恨矣？”何买田宅，必居穷僻处，为家不置横屋，曰：“令后世贤，师无俭，不贤，无为世家所夺。”孝惠二年，何薨，谥曰文忠侯。子禄嗣，薨，无子。高后乃封何夫人同为赞侯，小子言为祝阳侯。孝文元年，霸同，更封言为赞侯，薨，子宜嗣，薨，无子。文帝复以宜帝则嗣，有罪免。景帝二年，制诏御史，故相国萧何，高皇帝大功臣，所与为天下也。今其四绝，朕甚怜之。其以武阳县户二千，封和孙嘉为列侯。嘉则帝也。薨，子胜嗣，后有罪免。武帝元寿中，复下诏御史，以赞户二千四百，封和曾孙庆为赞侯，布告天下，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。庆则子也。薨，子寿成嗣，作为太常牺牲寿免。宣帝时，召丞相御史求问萧相国后在者，得玄孙建士等十二人，复下诏以赞户二千封建士为赞侯，传子至孙获，作使奴杀人减死论。成帝时，复封和玄孙之子南鸾长喜为赞侯，传子至曾孙，王莽拜乃绝。